好啦，大家周星星同学会咧就第三集咯，今日系系嘛？ 第四集啦， 第四集同大家见面啦。咁咧嗱，我哋回顾一下啦，我哋第一集就系一个通论啦。 系啦，跟住我又俾人闹死咗啦。 嗯，你咧唔系我啊，唔好我哋啊，拉埋我落水啊。 对唔住。 咁咧就跟住我哋讲个同广东文化嘅关系啦，包括广东话、粤语啦。同埋一啲嘅我哋傳統廣東文化嘅題材啦，譬如重詩啊等等呢啲啦，咁就 又講過香港六四之後 嘅香港嘅政治啊等等， 周星馳電影嘅關係啦， 即係從政治層面去睇啦。咁我覺得咧就今集我哋就嘗試從另外一個跳離於香港文化，翻返去電影去講周星馳。咁好多人咧就將周星馳嘅電影之所以能夠喺香港流行咧，是將它定義為什麼呢？因為扣緊到譬如我們剛才講過後六四之後的一種無力感，對政治那個壓迫，北方的政治壓迫作出一種反抗的姿態等等，但實際上無能為力的。那就另外也是因為跟我們至少的粵語片的文化有關，所以它受歡迎。那但是很少人覺得，因為周星馳始終人覺得他在電影裡面的貢獻，因为它是一个商业片，所以就不是那么从电影角度去看周星驰的戏。所以就他自己都经常自嘲的，其实。就是包括在这个的大内密探零零发里面的自己搞的颁奖礼，在戏里面的颁奖礼。 最佳男主角是谁？ 阿 发外父。 我见到你是不是叫鸡？阿发外父。 阿发外父。 是的，就通过阿发的外父，就是周星刘嘉玲的阿爸。之后呢就去自嘲，就说他即表演浮夸。刘嘉玲也说他在戏里面你交不到戏给我，只是怪自己。很少有即在戏里面会这样嘲笑自己。 戏中戏中戏。 有阵时也会用个电影手法来去作一个嘲讽，譬如什么呢？王家卫。 哦。 嘲讽王家卫的，譬如在国产007里面梳头。 是 即是影射这个梁朝伟 阿飞正传， 在阿飞正传最后尾那幕其实是无厘头的，我觉得那幕，但就影评人就吹捧到成为整套戏里面的经典。 那你只记得那个位置嘛，还没记得什么 那套戏根本梁朝伟就没出现过。 是的， 那么作为一个即故事的一部分，你说完全是无厘头的，还无厘头的周星驰。那么就他有一幕就是在国产零零七，猪肉佬揸住杯 dry martini 在深圳的猪肉档嗰阵时就在度饮，然后侧边就全部是快镜，你记唔记得？ 系企喺度， 嗰啲路过嗰啲人啊。其实呢个就是梁朝伟在呢、這个系咪重？唔系边套戏咧？饮咖啡，然后侧边嗰啲人咁样喺度快镜咁过。 重影森林啊？ 重影森林唔系梁朝伟，系咪梁朝伟咧？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就是在王家卫一套电影里面的， 又是 那一套，所以他就会作为一种 parody 去嘲讽这个王家卫的陈腔滥调。我觉得其实 国产007是一套詹姆士邦成王家卫的电影来的嘛，即是他是即是将两样东西，不过他处理的手法就跟其他 的片种的处理方法不一样，即是有个即係香港，我都係去到呢刻嗰度咁樣講，就係香港對於周星馳電影嘅研究咧，其實喺兩岸四地入邊咧，其實反而係比較少。嗱，北京有個學者咧，即係都喺度傳播噶啦，咁係叫張炎。咁2003年嘅時候咧，佢咁樣去形容周星馳嘅電影，睇下大家同唔同意？佢話電影嘅創作核心咧，應該係導演，大家好認同啦，因為電影是即係導演係講故事噶嘛，即係 個故仔點講又佢決定啦。 所以你會揾到王家衛電影、陳 馬田史高西斯、 馬田史高西斯電影咁樣噶嘛 ，Jerry Beckenham 啊，或者嗰啲黑澤明電影咁係一個品牌嚟噶嘛。咁但係咧最貴係咩咧？就喺香港出現明星主宰系列嘅電影風格嘅神話咧，就啱啱好就唔同咗啦，就是、由個演員咧 去主導 周潤發電影、成龍電影、 成龍電影、周星馳電影。咁當然周星馳先生嘅電影咧係一個類型嚟嘅。咁所以我哋成日強調就話，我哋睇緊周星馳電影咧，就唔係做緊考據啊，即係我哋其實唔係去揾翻，又係用翻嗰個位啦。究竟國產007入邊咧喺度啊，即係究竟 嗰套鹹片係乜嘢咧？ 即係嗰個作骨啊，攞子彈嗰邊嗰套鹹片係乜嘢咧？咁我哋就唔係做呢啲嘢，亦都唔係咧嘗試去即係穿鑿附會，就話用一個影評人嘅角度入邊啊，呢度有咩背後啲咩故事？我哋唔係，其實我哋做緊嘅嘢咧，都係強調翻同個時代有啲咩關係，純粹一個文本即係文本互涉嘅角度，或者文本探索嘅角度咧，去睇呢樣嘢。咁用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咧，周星馳電影咧有佢有好多獨特嘅地方，甚至乎咧，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是、究竟周星馳電影係唔係打破咗以往電影嘅一啲印象啊、常規啊， 或者對一啲類型啊係作出一個嘅嘲諷。我成日覺得好有趣嘅，譬如。大家知道啦，呢個叫 King of Comedy， 即係呢個喜劇之王。咁我記得周星馳有一次喺大陸嘅訪問裏邊咧，佢自己有講，佢話其實我唔係特登拍出嚟係喜劇，佢話其實我係拍緊一套正常嘅電影，不過有類喜劇嘅成分。咁我甚至覺得咧，其實佢所謂嘅喜劇啊，我哋對喜劇嗰個嘅定義啊，其實周星馳嘅戲裏邊咧。更大程度，你近後少少睇咧，佢唔係喜劇嘅類型，而佢係悲劇。嗱，譬如我就以呢個喜劇之王嚟做呢個例子，好多人覺得好好笑咩咧？啊，八兩金污糟邋遢嗰個鼻哥窿裏邊有曱甴爬出嚟，咁咧就我諗最好笑嗰場就係甜筒揮去收陀地啦，或者啊周星馳走去彈嗰個肥仔嗰個啫啦，即係佢都係收陀地嗰場戲啦咁樣啊。咁但係你調翻轉諗下，尹天仇。成個角色其實基本上佢係一條蛋散，一個死茄喱啡，即係用阿張柏芝嘅喺戲裏邊嘅對白，即係一條死茄喱啡，係死咗做死屍都要彈起身講幾句對白，死唔斷氣嗰啲咁嘅死茄喱啡。其實去到最後，其實佢咪仍然係一條死茄喱啡， 冇變過， 冇變過係嘛？經歷過，哇！有機會頂阿大哥個位去同呢個莫文蔚做男主角，跟住到最後尾搶翻佢個劇本，係嘛？佢唔肯俾。跟住到最後尾，只不過係用一種喜劇嘅 ending 係咩咧？哦，大家一齊去做雷雨， 雷雨 咁咧就喺呢個戲棚嗰度，喺呢個 石澳 啊，石澳嘅戲棚嗰度就皆大歡喜，就河身碎咁樣。但你諗翻轉頭，有陣時你睇完嗰套戲，你諗下，其實尹天仇呢個角色喺呢套成套電影裏邊，根本係一個悲劇人物嚟嘅。 佢從來都冇實踐過佢嘅理想。 佢實踐唔到嘅噃，佢只不過嗰場戲，佢同阿吳孟達去做卧底嗰場。其实是一个 get 嚟嘅啫，系一个我甚至觉得是一个幻想嚟嘅添嘅啫。其实 佢冇交代过系咪真噶，其实 系啊，都唔知系咪真唔真嘅。其实可能是一个幻想嚟嘅。咁但系最终佢就是一个喜剧包装。但你睇到一个小人物点样挣扎，点样去努力做好佢嘅演员嘅角色，包括攞咗本呢个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方法演技嚟去进修。咁佢自己都讲过，其实佢话佢自己拍。在無線做 Kelly Fair 嗰陣時咧，真係試過同個副導演講嘅，即係話我死之前可唔可以擋一下先死啊？咁樣結果俾人哋粗口問候啊嘛，即係嗰個係佢真實嘅 真實， 即係佢做 Kelly Fair 嗰段生涯，其實佢自己嘅真實嘅故事嚟嘅。 真實，我睇個資料咧就係話啊。周星馳先生拍喜劇之王入面咧，入邊有三句對白嘅，咦、嗯？我 啊大哥翻咗嚟，佢就冇得做男主角啦。咁跟住個監製就話俾你聽，嗱，有個角色俾你嘅， 係啦，有三句對白， 三句對白嘅咁樣。咁佢就話邊三句咁樣？ 嗰三句對白咧，其實係一個真實嘅故事嚟嘅，又係。 都係真 嘅。嗰、那個咧就係講緊係阿吳孟達先生，吳孟達先生同埋阿周星馳先生其實喺 TVB 入邊認識嘅。咁、而阿達哥咧，其實佢之前都做過 TVB 入邊個好王牌嘅節目。就是歡樂今宵，咁佢做歡樂今宵嘅時候咧，就係話周星馳喺即係牧人堂度咧，又見到阿大哥喺度好努力喺度練緊啦，咁由朝頭早又練到練到開場，咁啊再埋去問佢，咦哇好多戲做咩？嗰度好複雜咩？跟住佢就話好多啊，三句 嚇， 就係、是、呢三句啦。 第一句就係嚇 嚇，係唔係啩？就係、是、呢三句啦。即系咁呢件事咧， 據即係周星馳先生所講咧，就係話對佢嘅影響好深。嗯， 即係為咗個三句對白反反覆覆連 係啦，即係原來有啲人可以為即係為嗰個理想咧，係可以咁樣嘅付出，但係未必有收穫嘅喎。咁所以喜劇之王咧，喺我自己做嘅筆記入邊咧，可能觀眾會見到我本筆記喺度。做筆記入邊咧，我自己下意識去寫嘅時候咧，其實喜劇之王絕對係一個悲劇， 唔係 悲劇到悲劇到點咧？其實你諗下佢最後係捱雷仔到一個咩地步咧？咁啊，佢個哦 ，OK， 佢最後嘅得到係乜嘢啫？佢最後未得到阿張柏芝嘅一段嘅感情咯， 咪一個母女做女朋友咯， 係咯，同埋走咗去呢一個嘅石澳嗰度戲棚嗰度， 佢繼續都係喺嗰個石澳嗰個會堂嗰度做一個看更啫嘛，其實係， 其實佢係即係。即系 冇改变过， 同呢个莎士比亚嘅悲剧一样嘅，即系最后哈姆雷特嘅道理一样，都系一个悲剧嚟嘅咁样。咁所以其实佢系讽刺紧咧，一啲香港电影入边成日都讲嗰种话啊理想啊， 系啊理想啊奋斗成功啊， 喂冇讲过呢样嘢噶。其实呢个世界，喂奋斗成功唔系因为你。單一的理由嚟嘅喎，即係你努力不一定會成功嘅喎。 佢就係挑戰緊呢樣嘢咯，努力係唔一定會成功。 所以其實佢講一個都幾大，即係其實嘗試 去挑戰觀眾。 同埋我覺得佢有時候有一個佢處理嗰啲喜劇啦，當然佢係好多嘅細節裏邊用喜劇嘅包裝，或者起用一啲嘅綠葉咧，都係喜劇嘅演員。譬如頭先講吳孟達啦，包括啊八兩金啦。包括在少林足球里面的一班师兄弟等等，但你留意一下，他除了刚才我讲的就是说那个本身那个主题那个 motive 本身呢是一个悲剧之外呢，另外就是他处理里面那些人性啊阶级冲突的元素呢，你留意一下周星驰的电影是去到很尽，而尽到一个地步你是惨不忍睹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觉，譬如在食神里面的史蒂芬周，当他未扑街之前，他走去叫那班咁嘅厨师帮他做操噶嘛，其实系，跟住走去兜巴车内嗰条友嗰度话俾你听咩啊，好好味啊，你同我企埋嗰边， 执啲烟灰 落，执啲烟头落个口嗰度，同我嗌好好味咁样，嗌到我嗌停为止。你见到他谷德超嚟到，佢话啊咁得意喺个 lift 口嗰度屙督屎嚟睇下。即系听落去好似好好笑，但你留意一下嗰种欺凌人，或者嗰种有风使尽力，或者喺社会里边无权无势嘅人，喺佢嘅电影里边所受到嗰种嘅糟质嘅程度咧，系超越咗其他港产片嘅喜剧。你留意一下许冠文嘅电影 《鸡同鸭讲》， 冇呢啲咁嘅嘢。嗱，佢糟质 许冠英 ，许冠英因为去咗对家嗰度，咁然后去到对家嗰度咧，但系嗰个集团咧就糟质佢啊嘛。其实都冇去到咁尽嘅， 冇你摩登保镖或者系做诶半斤八两入边，其实佢阿许冠文饰演嘅角色其实扮 都系个老细剥削啦，系咯 剥削啦。咁但系其实有情噶嘛，即系起码仲有个罐饼嗱，我帮你储钱，你坐喺我度咁样样。咁 即系佢系虚伪，但系佢未去到咧嗰种嘅咁嗰种嘴脸啊。 所以其实 咁乞人憎嘅， 食神喺阿欧锦棠先生嗰个最初头开咗嘅，佢高傲但系宅心仁厚。其实佢讲紧啲乜嘢啫？其实佢挑战紧大家崇拜紧啲乜嘢啊嘛？佢一开始嘅时候，佢已经系食神啊嘛，话佢喺咩法国咩 乜乜乜乜咁样嚟噶嘛？ 佢系佢 超级扑街嚟。 其实大家就系问紧呢套电影系问紧一个问题就系、是，喂。咩系你哋想追寻咧？咪想追寻神嘅境界？系咩系你哋最想去到嘅位置啊？嘛， 假嘅咯，其实嗰样嘢包装出嚟， 假噶嘛， 包装出嚟。 就系 成班厨师都系 Kelly Fair 嚟噶嘛？点样嗌好味？原来系俾钱噶嘛，买翻嚟噶嘛？系嘛？跟住鱼蛋就有咁辣得咁辣，冰就有咁大粒得咁大粒，系嘛？都系用呢啲咁嘅方法嚟剥削翻嚟噶嘛？所以我就话你留意一下佢嘅电影里边咧，佢唔系搞 get 搞到好尽，我觉得。而是人性里面那种的残酷剥削，对一些弱势的人那种践踏。你想想少林足球里面的赵薇都是的。 是。 不单止他样子丑到尽，跟着他想向周星驰示爱，跟着有只乌蝇飞过周星驰一巴打下去。即是你整个场面本身，即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包括尹天仇去做 Kenneth Fair 的时候，做死就做这个死尸烧点火烧着了。然后跟住挂住喺度度 get 度嗰只白鸽嗰啲位置，即系嘲讽吴宇森啊！呢、這个当然 肯定系啦， 系嘛？咁然后跟住就喺度讲啊，就唔理佢，冇人理佢， 系冇人理 佢，又唔敢嗌 cut， 系因为佢哋即系已经系谂住惊自己冇得捞啊，已经系即系死挨挨翻嚟噶啦。咁所以就烧到个手就嚟熟啦，佢都唔敢出声。所以我就话好多时系即系呢个系一种悲剧嘅元素嚟噶，佢唔系喜剧嚟噶。 佢用喜劇去包裝一個悲劇， 用喜劇去包裝。你竟然見到少林足球嗰扎友，哇，個個武功高強，頂你一個原來洗碗，一個靚仔，不過好可惜甩頭髮，係咪一個秒秒鐘幾百萬上落，原來一條踩單車嘅蛋散，係咪全部都係即係 loser 嚟嘅 ？loser 功夫裏邊嗰個絕世武功學如來神掌嗰條友，其實係一個想加入虎頭幫嘅一個小混混喺街頭，亦都冇膽。只是欺负一个看不到嘢嘅一个，即系佢以前个女识嘅女仔啦， 雅妹， 雅妹系啦，雅妹，咁就收埋一条奇呢怪根嘅揾食嘅，就是、一条好食懒飞嘅肥仔， 虎头帮， 系啊，就系咁咯。即系你话，即系有时，即系我觉得佢，我唔，即系我有时我都尝试理解，其实周星驰嘅世界系点样嘅咧？即系喺个世界里边，佢成长嘅经历里边，系咪经历过呢啲即系好严苛嘅社会咧？咁样，你看到 Even 長江七號裏面嗰個做民工嗰個建築工人都是 周鐵， 周鐵係啊，嗱，即係只不過因為大陸，我諗佢又唔敢去到咁盡，所以最後尾就啲壞人就變翻好，就個個都 冇壞人嘅， 係啦，個個冇壞人嘅，同埋嗰啲壞人會變翻好啊，接受佢，接受翻佢啊咁啊。 喺內地咧，又有一班學者咧，有曾經即係頭先我提過即係嘅張燕之外咧，一啲即係喺廣東嘅一啲學者咧，都寫咗本叫《大話周星馳》，咁佢哋幫我哋咧做一啲。即係前期研究工作，可能我哋陣間討論嘅時候都可以討論得開心啲。佢話周星馳電影咧三大特點：一反傳統， 呢個對電影類型嘅一個反諷， 反諷嚟嘅， 我覺得。 譬如我哋舉個例，孫悟空即係《西遊記》入邊，你從來都唔會諗得到孫悟空係要談戀愛嘅，孫悟空仲要談咗。轰轰烈烈的恋爱，还要是能曾经有份爱摆在我面前、嗯、但我有份感情摆在我面前，但我没有好好珍惜，还要一万年。其实他是反传统的。 同埋我觉得他对孙悟空最终接受要去取西经的论述是颠覆了我们传统对孙悟空的看法的。其实他是一个 fate 来的。他是被动地去逼走上那条路的嘛。其 实咁所以反傳統咁，我除咗《西遊記》之外，其實我都會有好多例子啦。嗯、譬如你講緊《審死官》入邊啦， 唔係嗱，最明顯，我覺得就喺呢個《大內密探零零發》嘅第一幕，決戰紫禁之巅，係嘛？結果咧，呢、這個西門吹雪同葉孤城咧係一班騎呢怪嚟嘅，頂你又禿頭又巴禿頭又剩，跟住咧就。最後尾咧就喺度上邊，喂大佬呢度嘈亂巴閉，喂冇秩序噶，冇公安嚟睇場噶。系嘛，上去捉 Q 咗佢哋，喺皇宫上面打交。 佢讲咗样好有趣嘅嘢，就系高手咧唔一定靓仔， 唔一定靓仔系啦， 唔一定靓仔嘅高手唔一定靓仔。咁佢高唔高手定靓仔系点咧？譬如阿文俊嚟噶嘛，我记得吓，陆小凤系啊， 文俊同埋阿黄一飞咯， 黄一飞。咁咧阿陆小凤咧又矮啦，又豆皮啦，系咪？咁啊西门吹雪咧就系冇头发嘅地中海啦，系咪？咁啊花满楼系咩咧？花满楼就系一个老又猛嘅人。跟住佢就问，即系阿零零发，阿宝龙一族嘅零零发就问佢、嗯：，喂，你嗰个咩啊？全部攞身份证出嚟。跟住我唔记得边个话俾一本俾本绝世武功佢噶嘛？换有个武林秘笈。其实嗰度佢亦都系去讽刺紧呢一样嘢，就系话，喂，高手有样睇嘅咩？高手冇样睇噶嘛，高手唔一定英俊，唔一定靓仔，唔一定潇洒。 即系佢有一种特登去做嘅一种嘲讽，我觉得即系个 parody 啊，即系佢将我哋传统对武侠电影里边咧，由陆小凤，其实陆小凤都系一个佢好中意嘅一个，即系经常会出现。你见到食神，佢又会出现翻陆小凤嘅主题曲啦，《情与义》 系 呢、這个值千金，即系啊火鸡姐唱嘅首。即系呢度又系玩转呢个陆小凤啦，佢都系颠覆紧嗰个我哋对武侠电影嗰个想象，就一定系郑少秋白衣飘逸系嘛， 誓要去入刀山， 即系呢种咁样嘅，所以我就话佢喺对电影嘅类型咧，嗱你留意一下国产零零七 是对詹士邦电影类型的颠覆的。他不是只是挑战刚才我讲武侠电影的看法。譬如詹士邦呢，喂，詹士邦永远都是风流潇洒，第一。第二就是女兒自己帮女郎就自己会埋嚟的，然后就食不切啦。是吗？但你想想这个007呢，顶你原来阿司令说他一条底裤一张厕纸都有他的价值，就是这样的水平的而已。话就话是这个的所谓烈士后人。是吗？但实际上是一条废柴。一条废柴去做特务。所以我就说他一开始的角色设定其实他已经是颠覆了对詹士邦电影那个的那个叫陈腔滥调，我哋叫做 佢完全破坏了。 跟住个帮女郎原来是一个汉奸，走狗卖国贼嚟嘅噃，即系阿袁咏仪系。 系你老豆系汉奸，你阿妈系走狗，你就系汉奸走狗。 汉奸走狗卖国贼咁咯。跟住满口外国嗰个司令，原来就系偷咗恐龙头骨嗰个嚟嘅噃。咁所以你见到佢里边成套戏里边，包括由一开始佢懒有型咁样去丽晶，其实。就不是麗晶大酒店， 麗晶大賓館， 而是麗晶賓館，然後跟住仲要又係整個一個啊，你咩啊？你咩人話？李健仁 係 個角色， 如花 個角色係啊， 係叫佢做咩？叫佢睇 地就去啦， 即係叫佢嫖妓 眼鏡， 係 睇鹹書， 睇鹹書， 然後跟住問佢做唔做， 係 係嘛？咁所以我就話，即係陀地，你以為好啊，梗係好索啦咁啊！原来就是一个人妖咁样， 即系特务，佢唔一定系，即系大家对于佢颠覆紧嘅，譬如就系《国产007》入边，佢就讲紧将原本系特务风流倜傥嗰样嘅，好清楚表现出嚟啦。 其实嗱，譬如好简单啦，喺《007》里边，即系而家新版嘅叫做 Q 啦，个角色啦，即系专系制造武器嗰个啦，喺佢嘅设计里边就变成文西， 文西咯， 就系一条傻佬嚟嘅。他不是研究人，他是被人研究的过来的。 有份工的嘛。还有他那种他那个是霹雳杀人武器的嘛。 我们明三千。 我们明三千的嘛。 是啊。 其实他除了是讲的特务那个概念 是反转了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我真的讨论。爱国者。 嗯。 什么叫爱国者呢？ 其实是国产007里面是最大的颠覆的。 他哇他那种的讨论或者是。 我想到今天都没办法，没电影讲所谓爱国能够超越国产007。 爱国者是不是根正苗红的就是爱国者？ 同埋他讲到什么呢？那个司令怎样 manipulate 袁咏仪呢？就是用你的出身是汉奸。来留意一下。他不是说他的你阿妈是汉奸嘛，你阿爸是走狗嘛，所以你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然后就找他去做尽坏事嘛。嗱，呢个你谂翻转头，放喺香港嗰个嘅环境系咩咧？系咪佢成日用呢样嘢嚟去 manipulate 香港人？香港人就系咩咧？你系英治150多年里边嘅呢个殖民地里边嘅呢个，即系你个出身有问题啊！其实即系李香兰一样，李香琴一样啫嘛，即系喺国产007嘅李香琴一样啫嘛，就系你个出身有问题咯。所以我叫你做嘅嘢，你做乜都你都冇办法 challenge 我，因为我先就系代表爱国嘛。你就是等于在殖民地里面的香港人了，是吗？ 很清楚看到他们讨论的是不是根正苗红就是爱国者呢？ 是的， 是吗？即譬如他们那个司令，其实很清楚，即最终原来爱国那个就是人民英雄、啊、周星驰、啊、和袁咏仪、啊、但是如果你放在一个即中国的政治里面，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嘛，因为零左勿右嘛，咁冇可能會發生到呢件事，仲要就係話嗰個所謂拯救嗰個國家嘅人係一個豬肉佬，仲有一個就係不正常， 一個不受重用嘅、啊，其實已經擺埋咗好多年，冇人識佢，冇人知佢，其實一條廢柴嚟噶嘛，喺個檔案裏邊一個廢柴嚟噶嘛。 同埋一個就係一個所謂漢奸，咁仲有一個就係傻嘅咁樣，咁啊拯救咗中國啦咁樣。咁其實佢就不斷咁去質問我哋啲觀眾，其實佢呢套嘢咧係咪阿魯蕭拍嘅呢套嘢係嘛？ 嗯，应该不是。 是吧，这套东西。 国产007不 是。其实他在这不断去敲问。 都是永盛的应该。 敲问香港人。喂，你其实你有没有想清楚，其实爱国是一个什么表现呢？什么是爱国呢？如果是一个爱国者，应该是有什么的规范，或者有什么 的标准 去衡量 这件事。还有他有一个讲出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我们香港人的原罪。就好像李香琴那个原罪一样。是吗？因为他的妈是李香兰嘛，所以他就是汉奸咯。即是我们是受过英治嘛， 被英國人管治過在殖民地裏面嘛，所以呢個就係香港人的 original sin 嚟噶嘛，呢個係香港人的原罪嚟噶嘛。咁你諗下呢個原罪就係佢攞嚟作為嗰種道德高地咧，嚟去指罵香港人嘅一種操控嘅手段嚟嘅。嗱，我就話香港嘅電影講政治，直不甩講政治咧，唔會深刻嘅。我成日覺得十年嗰種係難得嗰啲好咁嘅電影，不過就係佢太過直白，你明唔明？有啲嘢 唔係好似我哋廣東傳統文化， 即 係 冇得 drop 落有味嗰種啊！ 即係我哋廣東話就叫做絕核啊嘛，即係要再三去咀嚼先至能夠明白嘅嗰樣嘢。嗰、那個其實嗰套係應該你當係紀錄片啦，我覺得咁樣去睇啦。即係不過 紀錄片好恐怖啊！ 即係可能紀錄片，即係第一就係咁。我頭先講過就周星馳係反傳統啦。咁我先我講嗰個部分，其實亦都講到愛國者呢個部分咧，亦都係反緊英雄。 系， 佢唔相信， 同埋嗰啲把口讲得越行越犀利、越勇武嗰啲人咧，其实系契弟嚟。你留意一下，司令咪咯，满口爱国啊嘛，讲得越犀利嗰啲，其实就系调翻转系大奸狗嚟噶嘛。 系啦，咁啊嗰只其实佢英雄系乜嘢啫？佢就唔相信呢个世界有英雄嘅。嗱，国产007系一个例子。是不是、大內密探008都是一個例子，它是什麼？它是寶龍一族嘛，特別寶龍一族裡面最廢的那個嘛， 因為它專心研究科技， 專心研究科技嘛它其實它 最後都是跟誰在洗碗，因為佛印 是啦 在山洞洗碗而已。最後 尾有一套我們比較少講的，有一套比較少講，但是、其實也是很有意義見到它反英雄的，就是鹿鼎記。 嗯， 即系大家即系嗰时嗰套《鹿鼎记》咧，就系即系你当系古装电影入边啦。咁点解《鹿鼎记》入边嘅佢饰演嘅韦小宝，喂，点解佢能够入到宫咧？点解佢系可以？ 其实呢个同个本身个原著有关嘅，我觉得，因为金庸呢套小说亦都系咧系最后尾一本啦。就將所有武俠小說的類型咧，嗰種即係其實似國產《大內密探008》開場嗰幕啦，就打碎曬所有我哋對英雄形象嘅幻想啊！而最終嘅英雄原來是一個清流嚟自揚州清流妓院嘅小混混啊嘛，係咪就係阿周星馳嘅角色啦？即係韋小寶嘅角色。 佢嗱，佢 見女就追，見女就溝噶嘛。佢點解邊度有忠貞愛情咧？對佢嚟講， 佢點解會能夠做到阿陳近南嘅近身啫？就係爭凳仔爭輸咗啫嘛。就是话佢而家咧，我哋就要下一派阿小宝啊，我哋而家我哋试下我究竟咧边个入去入宫咧去刺探呢、這个康熙嘅军情啦，咁个个系坐晒喺度啫嘛，咁先焗咗佢出嚟啊嘛，咁其实佢系反英雄嘅、哦，即系甚至乎佢反英雄得嚟咧，其实佢都系反一个政权，或者佢唔相信一个伟大嘅领袖、哦。《逃學威龍》裏面都有呢樣嘢㗎。 其實咪即係等於我話國產007裏面嘅司令咯，即係滿口國家民族嗰啲人咧，佢就喺個電影裏面一定係奸角嚟嘅。 係啦， 同埋越大權嗰啲人咧，越掌握權力嘅人，越係建制裏面嘅阿頭咧，就一定係奸角嚟㗎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亦都好有反英雄嘅意味喺入邊啦。咁除咗反英雄之外，其實即係呢個兩個學者啊，梁建華同埋温健健咧，佢話周星馳電影第三大特點咧就係反文化。 是咩？ 即系反文化， 即系咩？文化越有文化嘅人就越扑街。 文化，你食神入边你冇神噶嘛？ 个个人都系啦。 食神就冇神噶嘛？咁破坏之王呢套我哋又比较少讲嘅。 嗯。 破坏之王入边你最深刻系咩？ 最深刻就断水流大师兄。 大师兄啦， 佢用一个最乸渣嘅方法，就死缠住佢揽住佢咯。 系啦，咁打下嘅时候做咩啊？賣廣告咯， 賣廣告係啊， 係嘛？其實佢嗰種呢三個嘅印象咧，其實就構建咗我哋嗰成日講嘅就話九十年代嘅周星馳電影入邊點解會成功，係嘛？ 我相信好多人咧，本身咧，第一對於嗰啲嘅即係小人物或者係一種戲弱嘅態度去對權威咧，係先天上又會親近嘅，特別係我哋即係廣東人，即係香港廣東文化。因為好簡單，我哋對政客啦，嗰啲即係講嘢嗰啲即係大言不慚嗰啲人啦，滿口國家民族嗰啲咧，其實到今日都係嘅。一見到呢啲咁嘅人咧，就唔係一唔係識機二就係 X Y 二 set 就即係少佢哋啦，就覺得佢哋後邊就係揾食嘅。其實呢啲人根本上佢就自己都唔信嗰啲咁嘅撲街嘢。咁我所以我覺得呢個好重嘅呢樣嘢。第二樣我覺得係咩咧？佢反嗰個電影嘅權威啊，即係話邊個話電影一定要咁拍嘅咧？ 有奸， 点解 忠？ 特務一定要是詹姆士邦的類型嘅啫？點解唔可以係007國產的類型嘅咧？係嘛？點解個 Q 發明嗰啲咁嘅即係高科技武器一定係有個寶馬射飛彈嘅咧？ 唔可以 係 三國錯， 三國錯加強水加單車鏈嘅咧？係嘛？即係佢就係刻意去將呢樣嘢去挑戰緊一啲既定嘅睇法。我記得佢自己講過就係話喜劇又好電影又好，你一定係俾一啲驚喜人哋，人哋估你唔到嘅嘢。系嘛？佢自己里面都讲过，真系估你唔到啊！咁样佢喺度笑啦，跟住咪你记唔记得佛印啊嗰场啊？ 估你唔到佢有两次出过嘅，一次就系 一次就个拳一打落去，跟住射去隔篱啊嘛。 系啦，一次系食神，一次就系喺呢一个大难密探嚟。 大难密探里边就系咁啊嘛，无双王嗰拳一打落去之后就会射去隔篱噶嘛。 系 咁啊，阿佛印就谂住哇冇死啦，即系打我唔紧要噶，系佢中噶啫咁样。跟住結果佢就自己食曬啊嘛，食曬之後嗰場戲好笑在咩咧？嗱，佢保留咗粵語片《七日仙》嗰個特色喎。粵語片《七日仙》裏邊咧有啲甩甩漏漏嘅場面，其實係保留咗一個電影裏邊嘅，唔係喺電影之後嘅。咁佛印嗰個頭咪， 我真係估你唔到啊！ 歪曬嘅，係啦。咁然後跟住佢講完之後，周星馳見到咁嘅樣，喺度笑嘅。 你講呢個，你個仲我仲經典嘅例子啦。 即係好明顯就係嗰啲係新馬仔嗰啲甩甩漏漏嗰啲，佢剪咗落去。 即係兩傻遊地獄。 其實可以剪咗出嚟嘅喎。 唔係你嗰個最特顯嘅例子就係食神入邊阿八兩金 啊。 跟住嘅時候， 啱啱再嚟講，其實好明顯就真係 NG。 跟住李兆基同佢講話：，喂，你咪繼續講啦咁樣。咁其實嗰度係應該剪嘅。咁但係其實佢呢啲嘅電影嘅風格咧，就反而咧就構成咗周星馳系列嘅電影嘅一個 DNA 啦。 係啦，即係佢變咗個特色係咩咧？就係好似其實我都話俾你聽，我拍緊戲，我亦都表達話俾你聽咧。所以你見到嗰個相視，大家即係罗家英同阿周星驰，大家望住喺度笑嗰场戏咧，其实好好笑噶，我觉得。即系佢系将粤语片里边咧，我觉得佢系有意识地将一啲系粤语片保留嘅特色咧，再重新摆翻落去，就系咧以甩漏啊，去作为嗰个电影嘅卖点， 卖点， 作为嗰个卖点。我哋先休息一阵先。